回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心深似海，你宛如明月，这般美如画，却遥不可及。为何要可及？彼此共天地，海上生守眼底，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家杨雪飞合作收录在李健依然专辑这样一首《心声明月》，之前是徐佳莹的《你敢不敢》，两首歌曲都是2012年中歌榜年度金曲。许嵩在2011年签约海蝶音乐之后呢，几乎每张专辑都诞生了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2011年《想象之中》，2012年《梦游记》这首《幻听》同样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 在远方的时候，又想你到泪，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也就是我自作自受。你没有装聋，你真没感动。一个人的时候，好耳熟，我们做 了些什么，我都了然于胸。当时嫌你的蠢话太多，现在回想起画面已泛旧，可能是孤独让情绪变得脆弱。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只会觉得难过，爱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唤醒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 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我忘 的是许飞201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这一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寻水的鱼》。还是许飞恬淡温暖的曲风也加入到了携手贾亦男之后在音乐当中呈现出的轻摇滚曲风。我们所回顾的这些中歌榜历年来的金曲，在这些歌当中也一定有着你在当年的记忆了。2012年张韶涵推出了专辑《有形的翅膀》，时隔三年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她凭借这张专辑再度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这首励志的《淋雨一直走》入选到了年度金曲。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再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走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 其实我无法原谅我 对你的亏欠，但是我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记得我的生日，却好像忘了为谁庆祝。那些唱片他可能喜欢，你是否送错礼物？你问我要多少支蜡烛，还想要什么样的祝福？这蛋糕那么甜，你一定做得很辛苦。我就是爱你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涂，借一步来，只有配合演出。所以我只能笑不能哭，难得你不觉得屈辱，陪我一起品尝这勉强的幸福。守着他钟情的音乐，想象着你脸的满足。你说我神经有点恍惚，我说听得太投入。在这种深难忘的生日，谁更铭心刻骨？我还真舍不得结束这浪漫的错误。你只是爱的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 是2012年中歌榜年度金曲《勉强幸福》，林宥嘉凭借专辑《大小说家》拿到中歌榜年度传媒推荐歌手大奖。虽然每张专辑林宥嘉都在强调新花样，但是赢得传唱度的情歌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楠的《旅途》。 身影盘旋空中为我领航，大雨过后风已落在车窗，路的尽头依然是流浪，尽管没有形状拥挤身旁，远远看见孤独的仙人掌，速度拉开空荡荡的迷茫，回想你们微笑模样。 Take care忧伤。

是在2012年大火的一首歌曲婉婷《我的歌声里》。借助电影《春娇与志明》的影响力在网络扩散，也让曲婉婷成为当年最具热度的新人之一。提到新人，当年他借写给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的影响力幕后走到台前。一首优秀的作品不仅证明自己的实力，对需要曝光率的歌手来说也是一份颇有重量的名片了。我们就来听曹轩宾这首《可惜不是你》。那这首歌曲也是中国榜的年度金曲。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陪我到最后。

老公，